弟兄姊妹平安，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已经停止了在现场崇拜超过四个月的时间。跟大家一样，其实我都很希望尽快的回到教会，它里面可以大家团聚见面，可以一起享受那个敬拜，一起来到在团契分享，一起在主里面祷告，更加可以一起在教会里面来到是扑粒或者是午餐又或者是晚餐。但是因为忧虑疫情那个的是持续，甚至有第二波的出现，都是为着弟兄姊妹的健康和安全，所以在暑假期间暂时我们都是不会是解封。虽然在网上的聚会不能够达到实体聚会那种的效果，因为有那个的是距离，有那个的隔膜的原因，但我们都要感谢神，在疫情这个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都是赐给人类有那个科技的知识，可以继续的来到是聚会，可以听到神的说话，可以是荣耀主，可以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仍然的成长。但另一方面，其实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是能够为自己守望，因为在疫情当中，这一种在网上的聚会、网上的崇拜，其实日子一长了，都会容易令到自己是变得松散，慢慢一步一步的后退，其实都不察觉。能够坚持每一个星期日早上11:30准时的透过网上做敬拜主这个的机会，不单只是单单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做得到，那要其实都要靠着神的能力的保守，以致我们有那种的坚持，有那种渴慕亲近神，有那种是不停止聚会那种的教导在自己的心里面。正如罗马书8:35-39，大家熟悉的一段经文，经文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保罗都是提醒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同样求神、求上帝来到是恩待我们。虽然我们在那个持续不断的疫情困扰之下，但是都不能够使到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盼望我们继续的为到全世界这个的疫情来到是祈祷，为到教会我们重启计划那个的是实施安排来到祷告，我们求神亲自在当中来到去引领。约伯记系列今天我们来到是第六讲，也都是最后一讲，意味着是暂时我们作一个的总结。我们是思想到约伯记最后一章42章，我给了个题目，就是叫做大团圆结局。 是不是大团圆结局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小说，无论爱情小说或者是武侠小说或者是电视剧集、电影、甚至乎、我们看以前的可能是粤语长片之类的一些的是、影片、当看到小说片集电影的时候、其实都很想知道究竟那个的结局是怎样、故事中那个的男女主角会不会最终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又或者是在那个故事当中是不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就是没有好报、总之就是期望有一个我们叫做 happy ending， 一个的是喜剧收场大团圆的结局。当我的仔是 Philip， 他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当时我们都还是住在 Calgary，每一年的七月在 Calgary 都有一个叫牛仔节，有一个叫 Stampede、当时师母呢是、带着 Philip 在这个的牛仔节、去到这个叫是一个的 Stampede Stadium、即是一个很大的游乐场、那个、里面参加这些牛仔节的活动、就好像呢其实我们好像等于我们这里的 PNE 一样。咁 Philip 咧，咁佢玩玩下咧就要去洗手间啊，咁师母咧就喺嗰个嘅系洗手间嘅门口附近嗰度喺度等佢啊，但系唔知点解好耐之后咧都见唔到佢出嚟啊，而另外一个同佢一齐去嗰个嘅一个嘅朋友仔咧就喺厕所里边出嚟，咁之后就师母问佢啦，点解见唔见阿 Philip 喺入边啦？咁呢个朋友仔就话阿 Philip 佢。好耐之前已经出咗嚟噶咯，咁啊，师母听过之后，当然就好惊啦，因为啊，成个嗰个嘅 stadium 咁大，系点去揾佢咧？咁啊，卒之都揾咗足足，即系有四十分钟嘅时间，但系都揾唔到。啊，四十分钟啊，其实我谂啊，师母咧都系吓到心惊胆跳。咁啊，收尾咧就听到。那个广播嗰、那个嘅咪系宣布就系话咧，请 Philip 嘅妈妈就系嚟到办事处，因为你个仔咧喺嗰度等紧你啊。咁啊，当时师母当然就好开心啦吓，咁啊去到嗰个嘅系办事处见翻自己个仔嘅时候咧，就好似点啊，恍如隔世啊，即刻俾一个黑佢啦，梗系系咪都唔记得之前自己。是几咁心惊胆跳啊！总之就是喜剧收场，大团圆结局啊！算啦，啊闹佢都可能唔记得咗闹啦啊！嗱，刚才主席二拎佢同我哋系读其中系经文嘅一段，就系四十二章嘅十至十五节啊！你都会感觉其实约伯记呢一度咧系一个喜剧收场。是一个大团圆的感觉，啱唔啱啊？可能你都话算啦啊，无论系之前系发生咗咩事，约伯之前咧所受嘅系咩嘅情况或者系苦况，总之而家见到系喜剧收场，系大团圆结局啊！呢、这、一个嘅撒旦咧系无法得逞啊，咁啊算啦，咁啊开心噶啦。但系当你咁谂嘅时候，又会不会觉得是有些问题呢？因为由第一章一直去到三十七章，当你一章二一章看完之后，你会问约伯，他受了这么多苦难的经历，无缘无故什么都没了、被朋友误会，更加是被指控犯罪、这一位的上帝不单止容让这么惨痛的事情临到发生在他身上，更加就是声都不声，完全的沉默，直至去到是后期三十八章才是开声。会不会只是因为在四十八章、对着是四十二章、有一个是完美的结束你就会满意呢？三十八章是上帝 第一次是跟约伯说话。当然之前呢是上帝有跟这个的撒旦是在当中倾谈，但是是跟约伯是第一次。而去到四十二章是讲到约伯在各种的经历之后，神呢是赐福给他，有14000只羊，有6000只骆驼，有1000对牛，同埋呢是有1000只母驴。这些的财产呢全部是相倍于之前他所拥有的。更加上帝也都祝福他有7仔3个女。这3个女呢更加在经文上面被形容为是当时全地当中是最漂亮的。不过在现代社会作为父亲，你有3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儿的时候呢，肯定你有不少的烦恼。即譬如你有3个，一个呢是温哥华的华姐，一个呢就是香港小姐，最后一个呢就是环球小姐。3个最漂亮的女儿，我想你呢可能即是夜晚黑当她去夜街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害怕了。又或者呢你见到他的男朋友呢可能痴车那么转，鬼那么多人追，你很烦恼。回去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因为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个喜剧收场就满足。你想问或者是你想知道究竟约伯在当中学到些什么呢？究竟上帝又要约伯学啲乜嘢功课呢？我哋几个星期之后，即系话呢几个星期我哋睇呢一个嘅约伯，我哋又可以从约伯身上学到啲咩呢？喺最后一章，即系42章，从患难当中嘅约伯，佢重新再归向上帝，他重新发现对上帝有两方面是很重要的了解和认识。对约伯来讲，42章应该是他那个是生命的另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就如很多时候每一年的复活节，每一年的复活节之前我们有40日，那个的我们叫做是预苦期，跟着在复活节之前的3日我们有这个的是受苦节的纪念，之后当然就是这个的复活节的崇拜庆祝，然后呢是星期一呢我们就觉得松晒了，我们就放假可能去旅行。但是其实复活节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约伯这里也是，当他重新认识神的时候，在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都知道就是约伯那四个朋友，这四个朋友以利法是比拿达这个的所法，还有在32章才出现这个的以利户，他们呢其实都当了自己是上帝。他们跟约伯聊天的时候那种的口吻就真的好像神那样教训他们。但是这四个的朋友，四个的人，他们都错误的来到是论述上帝。因为上帝在42章第7节他亲自是这么说，他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的事。在约伯记的里面，约伯曾经问过上帝很多的问题，例如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你让这些的苦难临到我呢？又例如为什么你对我 公唔公平呢？你又一直嘅沉默，唔话俾我知我受苦嘅原因。虽然喺38至41章，上帝开始同约伯嚟到系说话或者系对话，但系其实你都知道，上帝并冇回答约伯嘅问题，一条问题都冇回答到。但是上帝其实是已经显示了给约伯知道，他认为所需要知道的已经晓谕了给他知道，即是说约伯所需要知道的上帝已经跟他说了。然后约伯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的是认识，有两方面他更加的是透彻明白到是怎样这个的上帝。究竟哪两方面是约伯所领悟的呢？第一就是认识上帝的全能荣耀， The Majesty of God。 第二方面约伯所领悟的就是认识到人的不足渺小，The inadequacy of man。 这两方面就是约伯所领悟到的。约伯曾经多次的抱怨上帝的沉默，盼望能够跟上帝去辩论。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将那个经文的内容读出来，但是章节而其实已经打了在这个的荧光幕上，13章的第三节、23章的第三节、8至10节和31章的35节，这些的经文其实都好像是埋怨神、埋怨他，好像隐形一样。他说，上帝啊，究竟你在哪里？约伯向每个方向去探索，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但都找不到上帝，无法将自己的冤情可以是向上帝来到去陈述。而当上帝在38章他出现的时候，好奇怪，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不是约伯去问上帝，那个情景是刚刚相反，是上帝向约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你有机会数一数，由38至41章这里是总共超过70条问题。比着我呢，如果上帝问我一条问题我都怕，但是 问约伯足足超过70条问题。这70条问题由38章是开始直到42章，绝大部分都是环绕那个是穹苍奇妙的创造，各种走兽飞禽那种奇妙的生态，天体的运行，又或者海洋那个的奥秘等等。例如问约伯，是哪一个拿把尺去量度地球的直径有几长，是哪一个决定这个的直径是12000公里的。基本上约伯对这些的问题一条都不懂答，就好像怎样呢？好像中学生去考试入了这个的市场之后，足足是搞了3个钟，但一条问题都答不到，零鸡蛋，一条都答不到。其实上帝是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是不要约伯来到去回答，因为没得答。没有一个人他的知识是可以答得到。上帝的问题 哇，你知无论是天文学，是这个的地理学、生物学，或者是海洋学等等，人的知识达不到。上帝的目的就是说呢，要让约伯知道自己的知识有限，不能够以自己的准则来到去批判创造者的作为。在经文当中，上帝完全是没有答复约伯一直以来他心里面那些的疑问。另一方面，上帝也都没有责备约伯的无知，更加不好像是约伯其他那几个朋友那样去羞辱约伯。没有，上帝是讲回那个的是说话的目的，是其实是帮助约伯他那个的是攀登一个更加高的信心的高峰，是帮助约伯攀登一个信心的高峰。究竟约伯学到些什么呢？我们看回是四十二章一至五节，我们就知道约伯他学到上帝那个全能，这一位大而可畏的上帝，而上帝那个全能当中，他也都承认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一切都是在上帝那个掌握之中，在他来讲，在上帝来讲，不会有迟延，不会有延误。第二节话，约伯话：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就好似旧约的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那里话：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经过上帝之前一连串的问题之后，约伯有新的领悟，他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一位的上帝，这一位的神，他的同在和与他的对答，约伯的视野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眼前那个的限制。约伯他征服了困扰了他那种的失望，他征服了那种的沮丧，那种的疑问。就正如有一位的爬山的专家叫做 Edmund Hillary， 这个 Edmund Hillary 是一位新西兰人，但他是第一位是征服这个是珠穆朗玛峰这个高峰的人。有一些记者问他，当他攀登这个的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Edmund Hillary 他说，他去攀登的时候，不是说要爬上这个的顶峰是最困难，最困难的就是说怎样来到是克服当中那个的失望，那种的灰心，那种的精神压力。因着上帝他那个的能力，以致约伯他的视线是不同了。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我们在头脑上面那个的知识，我们个个都晓得神有大能大力，但偏偏我们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将这位的上帝 好像摆在一个盒里面，我们完全的来到限制了这位上帝他的作为，是我们将他摆在这个盒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是 Your God is too small， Your God is too small， 是这本书是挑战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有一个的错误的观念，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容让上帝是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是设了一个的界限，一个 boundary， 上帝只可以在这个的范围之内来到去运作。其实在信仰当中，我们要问，我们要问是什么呢？就是问 How big is my God？ How big is my God？ 即是说我们的上帝究竟有几咁劲？我们的上帝究竟有几咁嘅劲？有一个小朋友，他上主一学的时候咧，咁啊，主一学的老师问他，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咧，究竟上帝的能力有几大呢？这个小朋友呢，他答得非常好。当这条问题主后老师问了他之后，很快呢他想一想，他答，他说上帝的能力是大过那个 Superman 加上那个 Spider-Man 再加上那个 Power Rangers 所有的能力。啊，其实真的这个小朋友答得非常好，用他有限的知识呢就可以能够将下 在他看的电视里面电影里面这些人物来到等于加加埋埋等于都不够上帝的能力。记住，上帝的能力是大过 Superman Spider-Man Power Rangers 加埋那种的力量，因为上帝他有绝对的权力，因此他也是有绝对的主权。学习承认上帝的主权是不容易，因为上帝的主权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上帝的时间表，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决定的时间表。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问，为什么神你还未成就这件事的？为什么神你还未来到去完成这件事情？很多时候真是不容易，你承认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其实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怕是被上帝坐在这个的 driver seat 当中，上帝最好就坐在后面，根据我们的意愿来到去哪一度就去哪一度。这个是人的想法，我想怎样就怎样，我的意愿去哪一度去哪一度是由我决定，是由我来到定夺那个时间。约伯他最终明白，最终明白上帝让苦难临到他身上是有上帝的目的。然而最终其实约伯他都不知道自己受苦的原因在哪里，上帝也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起码在那个的对答当中从来没有提及。但是那又何妨呢？约伯只需要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他就满足了。第二方面，约伯他重要的发现就是人的不足，人的渺小。刚才提过上帝是用了超过70条的问题来到去询问约伯，约伯一无所知，哑口无言。 在42章1至4節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到去演绎，就是说我是上帝，但你约伯不是，你不能够话俾我知究竟呢一个宇宙嘅奥秘系点样样，但系我能够。所以喺约伯1至4節嘅结论就系、是，佢嘅结论就系、是、OK， 上帝啊，你嘅伟大我完全同你系冇得比啊，我顺服喺你嘅旨意当中，我顺服在你的主权之下。然后在第五节这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熟悉的这一句、啊、当约伯是用信心来到去观看上帝的时候，他也看到自己那个的不足，看到自己那个的渺小，他发觉从前对上帝的认识是模糊的，是停留在知识和在那个的思想当中。但现在从今以后，因为我藉着那个的经验在当中经历神那个的实在，我看到自己那个的卑微，因此约伯他能够讲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当你和我真是诚心去寻求神，是和祂是有一个是紧密的关系的时候，就真的看到自己，看到自己那种的不足。很多时候人都是觉得自己呢不会有不足的，人很多时候觉得自己都挺好啊，我做人有良心，我又不害人，我又没有去偷呃拐骗。但是当人如果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是跟上帝是一起的时候，当上帝那个的光辉来到是照着你照着我的时候，就会看到自己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不足。在疫症之前，我周不时都有去泳池来到去游水，在游的时候呢都发觉自己其实都游得挺好啊，发觉自己其实都挺够气啊。但是不少时候就是说呢，游游下水都发觉在另外一条拎即是一些的快线的里面呢，哇！突然间有一些的泳手，他游的时候，那个线条真是非常的美丽。他游的时候就好像真的一条飞鱼那么快，根本即是跟自己比，就冇得比，完全冇得比。但是我一定要拍埋去，我先知道自己原来咁水皮。我唔拍埋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游得咁差咁慢。以赛亚先知亦都是有同样的经验。以赛亚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在他的书卷当中、有尼赛亚那个伟大的预言。但以赛亚书6章是怎样讲呢、当他和上帝在圣殿当中大家相遇的时候，以赛亚看到自己怎样呢？他看到自己那种的不配，看到自己那个嘴唇不洁，那种的卑微。这种的情况可能平时都不知道，但是当是跟上帝是近距离接触的时候，这些的不足就完完全全的显露出来。约伯在经历一切一切的逆境之后，我们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 就是约伯得着祝福。当约伯认识明白到上帝的全能荣耀之后，同埋当约伯认识人的不足同埋人的渺小之后，他更加是体会到原来他所信靠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厚赐百物的上帝。上帝很慷慨的是赐福给他，他所得着的畜生是比原来所拥有的增加有一倍。虽然那儿女的数目跟先前的一样，就是七个仔三个女，但因为约伯其实期望将来复活的时候，他都可以是重遇已经是死了的那十个的仔女，即是说他所得到的仍然是双倍。约伯其实他并没有祈求这些的福气，但在苦难之后，约伯却是从神来到领受了加倍的财富，并且是得享长寿，与他的儿孙是直到四代。在这里我们又学到什么的功课呢？今天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厚赐百物的上帝，在经历这个的新冠状病毒之后，你未必一定好像约伯那样是得着双倍的祝福。王牧师就不敢担保，上帝也没有这样的应许，但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很肯定的，就是我们这一位的上帝，他不是一位吝啬的上帝，他不会不找数，他又不会找少了 short change， 不会，他更加不会找数。你即管去依靠他，去跟从他。因着约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以致他整个的视野都改变了。之前他停留在为什么 why 这个的困惑层面里面，他整个的专注力因为认识了解神之后呢，就转移到去从为什么是转移到去究竟是哪一个，是谁 ？Who 由 Why 变到系 Who？ 之前佢问点解呢一啲嘅事情发生喺我身上？点解上帝掩面不看我？点解上帝唔俾一个合理嘅解释俾我？点解上帝让三个嘅朋友俾我有错误嘅谴责？但是在那个事情之后，在四十二章，约伯再不需要去知道为什么 why， 不需要，他只是需要知道这位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约伯对世界上那个的范围，那个的事物，他有新的领悟，他明白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智慧能力在当中来到去运行，以致他是体验得到这位伟大的上帝，看清楚自己的渺小，以致约伯再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why。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说当约伯讲这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见到你。当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仍然是一无所有，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仍然在那个的是炉灰当中，他的身体仍然是长满那个毒疮，环境没有改变，现状没有改变，仍然在那个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整个 的约伯，他那个的是整个人那个的方向是已经改变了，我们英文叫一个 paradigm shift， 一个人生那个的方向，看事物的方向已经完全改变了。约伯说 OK， 虽然不是完全去明白了解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他只需要知道上帝，他明白认识这位的上帝就足以是安慰。今天你和我都要去更深认识这位的上帝。之所以我们在九月份开始，我们就尝试是推行一个门徒训练，一个是很初步的一个的课程。这个门徒训练是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的在以后那个的人生信仰历程上面去跟从这位的上帝，我们更加的能够有信心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在困难当中，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东南亚很多年前发生这个海啸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不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当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当九一一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当这个新冠状病毒已经几个月了，究竟上帝在哪里？但愿我们都是用约伯那个信心的眼睛来到观看上帝。我们不会是停留在为什么 why 那个层面上面，而是体验到上帝是每一刻是与我们同在的，特别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撇弃我们。这个是约伯记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完全是有能力来到是掌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和终止每一件的事情。主啊，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主啊，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让我们一同的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是透过约伯记让我们认识到自己那个卑微无助，而你却是满有能力满有权能那位的主，你更加是厚赐百物的上帝。但首先愿意我们都可以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知道这个的疫情是将会是演变成怎样，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是会面对什么的问题，但我们不需要惧怕失望，我们更加不需要感觉无助，因为你是带领我们前面的路那位的上帝。特别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都是刚强我们，给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有喜乐有平安。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